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阳光照耀每个人，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。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。无论走到任何地方，有梦就歌唱。我们的 FM 九八六，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啊，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。这回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。什么袁阔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，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。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穆湘阿听了雍正的话，连连磕头：回皇上，在大将军那里并没有听见有什么过头的话，这是不敢欺隐的。至于说给年羹尧摆对，主子说过要听他节制，他那么严的军令，奴才们不敢不遵是有的，绝没有自外主子孤恩负义的事，求主子圣鉴。 听臣，听听这狗才的话，还说没有孤恩，朕叫你们伺候他，没说叫你们当他的奴才，你们必定以为伺候就是奴才了。一是叫你们到军中熟悉营务，栽培几个满洲的将军；二是年有什么是处不是处，随时报给朕，有你们不便见说的，朕好开导训谕，也是一片成全他的心。你们倒好，都给他做了摆对仪仗了，还有给他提马桶倒夜壶的，送上来的折子捧得他诸葛重事，无期再生，还敢在阵前大言不惭，什么没有自外啊，又是什么没有孤恩负义。年羹尧收留20名蒙古妇女充作侍妾，有没有的？ 回万岁，有的。 他和九爷以主仆礼相待，有没有啊？ 有。 他的哥是哈到外省知府以下都以上宾评礼相待，有没有？ 奴才没见，这些亲兵哥是哈回来吹嘘听见过，奴才以为不过是骄兵悍将在外仗势作威，只劝说过年羹尧没有回主子，奴才已经知错了。 你以为？哼，朕竟不知对你说什么好了，似你这样的心肠世君，朕承当不起，别在这里让朕瞧着恶心，回去还去伺候你的真主子是正经，起来滚出去。10个侍卫被他骂得面如土色，惶惑相顾，无奈 只得纷纷叩头跪安。张廷玉在一旁说道：“主子，既叫你们去见年羹尧，去见见吧。啊，总是你们跟过，他来京不见见也不好。”众人诺诺连声答应着。雍正又说：“既是你们的主子，原原本本把朕今儿这话透给他，他有的是银子，不似朕这般小气。”穆香阿经张廷玉这么一转换，脸上方有了点人色，忙又陪笑：“ 好歹奴才是主子上三镇里的正经满洲人，求皇上给奴才这个改过的机会，断不至再给主子丢人，再给奴才十个胆子也是不敢了。”“ 敢不敢全在你。”雍正气色平和了些，挟着茶无所谓的说道：“朕是恨你们的心，你们的心没有放在朕这里。年羹尧立不是奇功，还是朕的心旅重臣。朕并没有要你们去轻慢刻薄他。去吧。”雍正目视十个侍卫，直到退出垂花门，方深深地透了一口气：“哎，论起来都是亲贵子弟，祖宗血汗功劳，都养出这般花花太岁，真正气死人了。不去说他们了。你见过年羹尧了吧？他都说了些什么？”张廷玉便将方才见年羹尧的情形背细说了，接着又说：“看来他不大情愿以军救粮，听起也有些道理，所以臣没有答复。明春如重新调这些兵入京，往返折腾，不但费钱，而且好像专为撤掉年某这样做的，容易起谣言呢。”雍正听了，默谋了良久：“朕总不能放心呐。汪景琦、蔡怀喜他们劫持允提，总要有个去处吧？难道去落草为寇吗？”说着便摆手命坐。张廷玉坐下，安详的一躬：“皇上担心不为无因，但就此刻留年羹尧在京，他也只能听命，朝廷声明上却不好。年羹尧拖了一下又来了，据臣看，他是略有勾连，却没有真正认成什么，没有龙头，西边造不出大乱子来。这件事儿只有汪景琦的案子审明了才能定验，所以不要急，也不需急。倒是年羹尧提醒了臣，与其调兵，不如调官，把年部三个都统调到云贵两广，由岳钟琪选派保举有功将练，补入年军中指挥，看来也就万无一失了。”雍正来回踱了几个圈子：“朕深以为然呐，既省钱又不动声色，再好不过了。你这就过去，以军机处名义发调令，晚间朕看过，就用800里加紧发出去。”张廷玉起身答应了一声是，又徐徐说道：“年某如今只是涉嫌，罪不昭彰，请皇上留意，该有的体面还是要给他的。”雍正点了点头，朝外喊道：“高务庸， 奴才在。”“ 去陆河驿传旨，叫年羹尧这会子就递牌子进来。”11辆骡车在陕西西部黄土高原上喳喳行驶，狂暴的西北风卷起万丈旋风，携着沙土肆无忌惮的在广袤无垠的原野上互相追逐嬉戏，时而汇聚在黄土道上，把驼车和护卫仪仗的骑兵军士裹在盘旋呼啸的黄雾里，吹得人睁不开眼，张不开口，透不过气来。 几十面写着征西大将军年的绣龙旗，发了癫狂似的，一忽儿南歪，一忽儿东斜，在裂帛一样丝毫的风中猎猎作响。单调又枯燥的马蹄声在坚硬如铁的冻土上发出千篇一律的叮叮声，听的人昏昏欲睡，只偶尔踩在碎冰上或车轮碾过小冰河，那细碎的渣渣声传进车厢，才多少带进一丝生气，随后又一切都恢复了原样。此时是雍正二年腊月二十，年羹尧离京返青海大营已整整十一天，但他却像苍老了二十年。不知是整夜整夜失眠的缘故，还是沿途缺水沐浴不便，年羹尧花白的发辫有些散乱，满是皱纹的眼圈也发暗，深邃的目光忧郁中带着茫然，似乎什么也没想，隔棚隙呆看着外边苍黄的天和天底直连地平线的白毛荒草。同车对面坐着桑成鼎，见年羹尧舔着嘴唇料是渴了，俯身从案下取出用羊皮囊包着的水葫芦倒了一碗，轻声说道：君们将就着用一点吧，宝鸡到天水一路就这个样，自打出北京城一整日就这个样，好歹有什么心事道一道也好过些。啊，我不渴。三哥，你喝吧。年羹尧摇了摇头，仿佛要倒尽满腹郁气似的，长长舒了一口气，身子半仰在后挡的虎皮垫子上，自嘲的一笑：心事我是有的，也不瞒你说，恐怕皇上对我是变了心了。我不想我是什么地方做错了，下一步又该怎么办呢？桑成鼎端着的碗水溅出了一点，蒸了一下： 不至于吧，这次送行还是蛮客气的，您这次是述职，不能跟上回比，坐八抬大轿离京，马中堂、张中堂亲自送到陆河驿，认识哪个督府将军也没这个风光的嘛。 你安慰我，我岂有不知情的，那里的情形我回后慢慢说。就这十个侍卫硬要同我一样坐车，从前是这样的吗？沿途官员冷暖炎凉也不大同前呢，你该体味到的。桑成鼎不说话了，捧着碗只是出神，半晌才说： 别说出京啊，出京时我就感觉到了。大将军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 哎，是啊，前途凶吉莫卜，使得好生思索一下呀。雍正在京一共召见了三次，都十分客气随和。头一次主要听年羹尧报说西线军事设防、大营越东事宜，年羹尧足足说了两个时辰，中间君臣共进午膳。雍正一边替年羹尧夹菜，一边继续听，极少插言。年羹尧又加重陈述了大军不能内撤的理由，雍正也是频频点头，笑着说：先帝是马背上的皇帝，朕是书案上的皇帝，张廷玉不懂军事，这都是和你商议吗？既如此，那就一兵一卒也不调，粮草的事总归有办法的。第二次接见是在乾清宫西暖阁，雍正一见面就含笑说话：亮公啊，你不够聪明。又命高无庸给年羹尧送来参汤，才对发愣的年羹尧说：上次见面分手时，朕制主再三管好军队，各地政务不要理他， 你怎么还要插手呢？自己当时怎么回话来着？好像是说臣并不敢非礼无法。雍正也是一笑，却是出口惊人：你鸽子年西游，在广东拿着你的信，在孔玉寻跟前官说凌某九命冤案。孔玉寻这人你不晓得，先帝爷还让他三分呢，亏得他必来的是密折，朕批下去不要干连你，他要明章拜发底报一登，满天下都知道了，朕还怎么回护啊？就这样，又是刘禅谈笑风生说了一阵，雍正亲送到乾清宫的殿口，立在丹池上告别时还说：“不要为西瑶的事担心，还是那句话，将军将军就是管军的，民政上乱麻一团，人事搅纷，打不到黄鼠狼，惹得一身骚，何苦呢？”车子在黄土道上被土砍垫得一颠，年羹尧怔了一下，又回想起第三次觐见雍正，雍正目光里带着一丝惆怅：“又要送你回去吃苦了，朕心里很不忍呐。不过不会久的，明年无战事，朕就调你回来。你爱管军就管军，想换一换就到尚书房来。左右你是儒将，是当今武侯在世嘛。”年羹尧辞谢不惶，说道：“臣何敢当啊，臣只有继之以死而后已，必定要斩灭了罗布残部，镇服策凌阿拉布坦，报主葬知遇之恩。”当时是在御花园，红榭绿雕，万木萧森，雍正一边漫步散看，恬淡的一笑：“这还是孔明的话，不过功劳不可一人争完了，别人也就没机会了，这样树敌就多了，这也是朕成全你一身令名的意思，何妨叫岳钟琪也试试，他也就知道你这一等公爵是怎么得的了。”临别的时候，雍正在御花园门口拍着年羹尧的肩头又说：“不要胡思乱想，朕信得你，不过呢，朕切盼你做一纯臣，纯臣千古如诸葛武侯岳飞辈能有几人呐？你好自为之，莫听闲话，听见闲话也不要怕，人生在世，谁不要说闲话听闲话呢？听了闲话就生气，就一句，那还过得吗？”说罢哈哈大笑，命人抬轿来送朕的武侯出去。武侯阿斗，年羹尧渠然开目，坐直了身子，恍然若有所悟地喝了一口水，乱麻一样的思绪终于归结到一处，只有把握住手中这十万精锐部队，阿斗才不敢下武侯的毒手。雍正之所以承诺不调一兵一卒，不是他不想，而是他不敢。这是我年羹尧使出来的兵，激恼了这些黄沙碧血战场上滚出来的弟兄，他们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呀，也没有一个人有能耐弹压他们，招服他们。年羹尧甚至想到，自己滞留在北京这近40天里，张廷玉不知密地征询了多少督抚将军的意见，不得已才放虎归山做欲擒故纵之计。想着，他嘴角不禁微微吊起，现出一丝阴冷的微笑：“手中有了兵，道理说不清，就是九爷何尝不是可保之主啊？”年羹尧粗重地喘了一口气，但年羹尧不久就发现自己完全想错了。车过兰州，进阎锅峡，便见背山避风的驿道旁，大片大片的军营连磨结寨，一色新的蒙古毡包，还有大批的粮食、干菜、柴炭车源源沿驿道西运。他是节制各路军马的最高统帅，居然不知道这里住着偌大一支军队。当日 年羹尧原定要赶到河桥驿歇脚的，为了弄清这是怎么回事，年羹尧特地命车轿提前在红谷庙卸罗打尖。他是不指望这十个侍卫替他办什么事儿，便命桑成鼎亲自去镇上打听。刚进驿站上房，便见穆香阿一手提个酒葫芦，一手提着马鞭子闯进来，呵呵的笑着，哈哈哈哈，坐车坐的腿都麻了，还是骑马痛快呀。大将军带的酒呢，赏给咱一葫芦。说着义工一屁股便坐了炕沿上，又问，今儿晚怎么歇这里了？到河桥驿多好啊，我告诉了打前站的，叫他们多多烧水，想痛痛快快洗个澡呢。年羹尧冷冷地说道，我是主帅，我说在哪里驻马有我的道理，我不知道谁教给你这么放肆的，但你须知我这三尺禁地有规矩，马鞭子酒葫芦都给我扔掉，把你的纽扣扣好，不然我就叫我的亲兵抽你耳光子。穆香阿忙把手中东西扔了，仔细端详了一眼年羹尧，哎呀，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呀、啊！在京住了几个月，竟忘了年大将军的规矩，我改还不成啊？没人教我，谁教这个呀？不过就讨杯酒喝，何至于就犯了您的军纪呢？这酒猫大约在路上喝了不少酒，已是醺醺然，大大咧咧在年羹尧房里唱了几步，竟无缘无故地打了自己一个耳光，犯着酒恶，咧咧切切地去了。年羹尧本来六神不定，被他一脚更是心烦意乱，因见护车的亲兵进来，没好气地问，桑中军还没回来吗？那哥是哈见年羹尧气色不好，小心翼翼地打了个签儿，标下没见桑军们，兰州将军衙门转来黄匣子，原要送到河桥驿，见大将军在这里歇马，就径直的递来了。边说边将一只黄绫封面的匣子捧上来，年羹尧接过来，从腰间取出一把钥匙卡入锁簧，咯噔轻声那么一响便打开了，里边是两份折子，打开头一份上面赫然朱批，转去田文静奏折一份耳看，耳若果真如此待朕，时时令人寒心之至。朕官耳在京，作为尚属老成，在外果如是乎？耳今番来见，甚觉乖张，朕有许多不取处，不知汝精神颓败所致，亦或功高志满而然？年羹尧吃了一惊，不及看田文静原折，便打开看第二份折子，却是，朕今见胡七恒矣，你实在昏庸了，胡七恒这东西岂是你年羹尧保举巡抚的人，岂有此理？这么快就下手了？年羹尧嘴唇哆嗦着咕哝了一句，似乎是悔恨，又似乎是诅咒，摆手吩咐军士退下，两腿一软便坐了炕沿上，这才拿起田文静的原折来看，折子是誊录过的，字迹端楷的一笔不苟，题奏便触目惊心，未奏大将军年羹尧党父阿哥擅权乱政事，扬起圣上将其革职拿问，穷究其源。党父阿哥列举了三条，康熙48年正月第一次废太子时，年羹尧入晋，与当时夺嫡正列的连亲王允嗣、14阿哥允提过从甚密，与斗室之内私语终日，外委觐见之名，内作首师两端之备，此岂纯臣所应为？接着又说第二次废太子，康熙51年

瞟一眼已经暴怒的脸色通红的年羹尧，不言声细看折子。年羹尧一时间心绪变得异常火爆，在灯下不停地来回踱着，口中念念有词： 我总算明白了，看透了，我和差巧卸磨杀驴是他的宗旨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他用三爷整大阿哥，整倒了大阿哥，他又整三爷。高福救过他的命，还添进雪堆里活活闷死，何况于我呢？哈哈，轮到我了，要给我莫须有三个字了。这个折子，这…… 他突然止步，指着那份折子说：“ 哼哼，我敢断言是那个瘸子写的，那些事田文静根本就不清楚，只有不要做官的他才信得过。这个混账残匪，机械轻者小人，有一日我非屠了他不可。他像一只落进陷阱里的恶狼，碧悠悠磷火一样的目光看着跳动的烛火，好半日才平静起来，亲自磨墨。桑成鼎知道他要复奏，一边铺纸一边小声说： 大将军，洗一洗性子，心平气和写好了再看看腾发。 我晓得。年羹尧盘膝鸣坐，一时才长叹一声，远笔如墨写道：奔走欲作之前三十余日，毫无裨益于高深，只自增其牵拗，轻接朱批，天雨严厉，反己闷心，黄汗交集。田义光奏折批阅再过，莫名惊慌。唯有自送，或可再见信于同僚。陈功最高，陈罪最重。亦自先皇帝升霞之日，臣守蒙皇上特擢，彼时宫闱未静，西丑跳梁，内多跋扈颠制之余，外有不服不臣之惧，臣于私时不惜生命，与参密务，赖皇上如天鸿福，悉替招前，运筹帷幄，战事得军。田某必以此妄议，以为鸟尽弓藏，兔死狗杀，事如明旨，则虽欲臣死，不得不死，独何奈被以恶名而死以九族，亦恐有违天地之和。一口气写完，递给桑成鼎：你看看。桑成鼎神色忧郁，缓缓地说： 前半篇标下觉得好，皇上最计较人的，后半篇有些诛心话，常人听了尚且不受用，何况皇上呢？ 年羹尧又要回来看，只用笔涂去鸟尽弓藏，兔死狗杀八个字。 就是因为他忒计较人，所以越发得写心里话，你下了软蛋，他更瞧不起你，硬挺些，他倒是觉得你不是糊弄他。 桑成鼎想了想史夷直的理，又想到孙家干，觉得年羹尧不无道理。 主子是太难伺候了，心也刁，方才标下去营里看了看，军官都不认的，问了问说是汝服的兵，就在这里过冬，别的事和他们也说不上。 汝服是连亲王允祀的门人，又是允提的心腹，此种情势下断然不会和自己过不去的。年羹尧安心地舒了一口气。从红谷庙又行了三天，年羹尧终于回到大将军邢元所在的西宁。使他大吃一惊的是，这里的邢元实际上已经不姓年了。 岳钟琪率领着大小100多名军官远出城东门接官厅来迎接。他还以为岳钟琪特地远道赶来接风呢，但带来的军官却一个也不认得，连汝福、马勋、魏之月、王允吉、宋可进这些熟悉的面容都不见。看那些下级军佐，只一小半面熟，莫名其妙的又增加了许多新面孔。年羹尧一脸的不高兴，由岳钟琪陪着入座，冷笑道：“亮来东美也见过皇上旨意了，真的是墙倒众人推呀、啊！年某一倒霉，放屁也要砸脚后跟了。九爷不说，有他的身份处境，我手底下这些混蛋都到哪里钻沙去了？”岳钟琪个子比年羹尧矮着一头，却是浑身精悍之气，呵呵的笑着替年羹尧斟酒。哎呀，坐下慢慢说，亮公兄去后不久就有旨意，叫钟琪来行辕代蜀，兄弟来这里是萧规曹随，一切按大将军制度办事，不敢丝毫走样，他们不来是调走了，年兄不要错怪了他们。来来来，吃酒，闲话慢慢叙。年羹尧浑身的一颤，刀子一样的目光盯着岳钟琪，暗哑着嗓子说道：“这杯酒慢喝，我如今最不爱听的就是闲话。不过我还是想问问东北兄，你怎么可以随便调本帅的将军呢？而且几个大将都调得干干净净，你调他们哪里去了？”岳钟琪黑红的脸膛油光发亮，呵呵的一笑：“哈哈哈，汝福是调到蔡挺那儿去了，魏之月去了额尔泰，王允吉调到伊克昭盟，都已经进位将军，这是大将军西线大捷保荐的。你真是贵人多忘事，况且你想想，我岳钟琪怎么能有这个权呢？只有汝福一步调到了青海和甘溪交界处，是我做的主。老人兄，那边靠驿道边，背风向阳，好过冬啊。你还是你的大将军，你既回来了，我也就脱卸了责任，想调回来还是你一句话吗？”年羹尧听着心中一阵阵发凉，此刻他才真正感到了恐惧和孤独无援，不调一兵一卒，却调完了自己的心腹大将，自己还蒙在鼓里。他失神的目光看着岳钟琪，突然发出一阵好鸟夜啼般的笑声，端起酒来咕的一饮而尽。让我来猜猜看，大约这三个新都统都是东美兄大营里的人补过来的吧，或者东美兄的大营已经移进了西宁，九爷也许已被你请到川北过冬去了。岳钟琪含笑看着年羹尧，手按酒杯，活像用爪子按住老鼠的老猫，徐徐地说道：“梁公，你一条也没猜对，接替汝福的是湖广水师副将吉哈罗，王允吉部是甘肃布政使德寿，魏之月部是云南布政使曹森，我一个人也没有往你大营里安插。九爷还在这里，我并不拘管，今儿身子不爽兴许不来了。至于我只带了我中军700人来驻西宁，我的大营还在老地方。来，吉哈罗、曹森、德寿，你们出来敬大帅一杯。”岳钟琪话音一落，三个新都统应声而出，一个瘦得像麻杆，细长条身子上长着一颗橄榄脑袋，戴着起花珊瑚顶子，连孔雀翎子都没有， 想必是吉哈罗。两个布政使却都身材粗短，还是三品顶戴。这样的人在年羹尧军里闭起眼也能成把抓，整袋中。年羹尧看看一个也不认得，见他们三人行礼，只板着脸点了点头。三个新都统却是气色从容，一个个上来敬酒，又不卑不亢地退到一旁。吉哈罗一副公鸭嗓子，话说的却又响又亮。 标下承圣命来大将军麾下听命，大将军有什么指令，水里火里誓不皱眉。标下自己也知道貌不惊人，但标下不是窝囊废。康熙60年平苗寨土司叛乱，率30人深入苗寨，擒斩土匪700余人的那个吉哈罗就是标下。 看来他因自己的尊犯不出众，受人欺蔑不是第一次了，所以开手便自报履历。年羹尧这才知道，面前这人便是被康熙称为孤胆英雄的吉将军。再细看这水桶式的两个布政使，也都是目不斜视，坦然进食，毫无含吝鱼龙，似乎也都不是什么善人。年羹尧这才收敛了轻慢之色。兄弟岂敢以貌取人呐，下头兵如果不好带，只管禀我，你们自己也要自爱，触了我的军令，我也甚是无情。请这里借花献佛，与三位军门共饮一杯。岳钟琪在旁笑道，这我就算当面交代了，年大将军既回来，我那边营务忙急，还是要回我大营里去。今日此酒既为大将军接风，也算为我践行了。来来来，我敬大将军一杯，我劝诸位兄弟一杯。说着便起身，从年羹尧起挨次敬酒。接官亭里气氛顿时活跃起来，年羹尧心绪渐渐好起来。既然岳钟琪肯退出西厅，兵权在握，别的事都好慢慢办。年羹尧也起身轮桌劝酒，与这些新部下一一殷殷寒暄，直吃到身未十排，便觉诚然欲醉，说声方便，便离席出来。小姐后从东侧出来，恰见允堂下马，年羹尧便笑，哈哈哈哈，九爷怎么这早晚才来呀，席都要散了。允堂咬着牙说，我在家预备后事，预备我的，也预备你的。 九爷，我不明白你的话。 过几天你就明白了，你已经没了兵权，知道吗？九爷说的什么话呀，我还是大将军嘛。允堂一边连连冷笑，朝接官亭走去，下死劲冲醉眼迷离的年羹尧啐了一口，轻声地说道，韩信。年羹尧在西宁大将军行辕待了3日，虎皮帅已都没有捂热，就接到雍正的朱谕。年羹尧红谷庙徒次奏息，懒奏不胜骇然，你是吃醉了酒，还是因杀人太多神夺了你的魂？朕道一片佛心，将田哲发给你看，不过欲起你天良，从此敛去锋芒，精白乃心宫中事主而已。而乃大放厥词，以断不可对父兄言之言对阵，丧心病狂至于此极。这些话你只所寻田文静言去，旷耳折中朝前夕替四字，居然作夕阳朝前，轻慢之心溢于言表啊。而既不许朕朝前夕替， 则尔西海之功，朕意在许与不许之间。朕已发旨阅中旗，征西将军由彼代替，看来尔亦当不得一个大字，着即改授杭州将军。鉴于即行交葛事情印信，尔放心，朕断不肯做藏功烹狗皇帝，然而亦须成全朕，作速启程内归。你那里旧部多，小人多，挑唆得多了，生出些异样的事，朕虽欲保全，乃有国法在耳，治主治主。严庚瑶拿着这份短短珠玉，足足看了小半个时辰，心里像一盆浆糊泼翻了，什么事也想不成，什么也想不透。看看发回的原则，果然西替招钱是误写成了西洋招钱。想写变折，翻出田文静的原则对照朱批，雍正的这份朱批咬金断玉，居然一个字也驳不动。他像一段被雷击死的老树，卡然兀坐在大火炕沿，许久都没有动一动，直到桑成鼎进来才有了点知觉，缓缓将奏折谕旨放在桌上，只说了一句 皇粮熟了， 便背着手出来，站在台阶上怔怔向远处看。天阴得很重，但却没有雪，浓重的云被塞外肆虐的风压迫着，团团块块急速地向东南疾驰，卷起的沙石扑面而来，打的人面庞耳朵都是生疼。年羹尧像一尊铜铸的像，一手按键，一手紧紧攥着，黑的古井一样的铜人盯视着空阔的大将军行辕，高高的铁旗杆在风中呼啸，发出日日的响声，旗杆上带着大将军年的军旗仿佛不胜其寒，被扯得直直的簌簌发抖。护旗的军士还有墙角门洞守望的将佐兵士，一个个挺胸凹肚，目不旁视，钉子似的站在封地里。除了沙石击打门窗和风声，到处一片死寂，只有对过房中时隐时现传来允堂不紧不慢若隐若现的吟咏声。居延城外烈天骄，百草连天野火烧，暮云空仄石驱马，休日平原好射雕，护羌校尉朝城帐，破虏将军夜渡辽，欲把角弓朱勒马，汉家将刺霍飘摇。汉家将刺霍飘摇，年羹尧苦笑了一下，转身回旁，见桑成鼎仍在发怔，便说： 这只是来早来迟的事，急无益，怕也无益。我虽说比不上飘摇校尉霍去病，毕竟这功劳还在，谁想一手掩进天下人耳目，恐怕也难。不要这样，你看看这官做的，我像70岁，你像80岁的耄耋老翁。官做够了，钱我们也挣足了，名声也不低，满说还给个杭州将军，就是一贬为民也稀松的。 桑成鼎忧心忡忡，声音从空洞里发出似的闷声闷气： 我瞧着没那么轻松，国手布局一步一步紧逼，令人望而生畏，皇上想是要。 严庚瑶低下了头， 其实桑成鼎的话正是他心里想的。半晌，他无言地从柜子里取出一份卷宗，递给桑成鼎。桑成鼎接过来打开一看，里头都是10万两一张的龙头银票，大约有70-80张的样，不禁吃了一惊，一手推开。 二爷，我是世受年家大恩的家生子奴才，你这么着叫我死了怎么去见我家老爷子？ 唉，正为如此我才这么办。要真的像你说的，不但我，就是我一门也是保不住了。实不相瞒呐，我造房的这一天了，所以收了10个蒙古女子做妾，有2个已经有了身孕。今天晚上你就带他们离开此地，我派兵密送你们到山西，你就打发那些兵回来，然后你们离开山西，不要投亲，也不要靠友，找个僻静地方落脚。我若平安过去这道关口，自然寻得着你；若是抄斩我满门，天性要有个男孩，你就算为我年氏一门留下了香烟后代。好兄长，你要人家一锅烩了我们吧。说着热泪已经夺眶而出。见桑成鼎仍在犹豫，他又说，要不是怕人瞧见起疑，我这会子早给你跪下了。桑成鼎抱着那个卷宗，像抱着一个襁褓婴儿，早已经是老泪纵横，一边擦泪一边说道， 二爷，我的心都要碎了，你别说了，我照办就是了。 二人正凄惶在一处，外头军士走来报，年大将军、岳钟琪将军已经到了仪门，说奉旨来见，有旨意要宣。年羹尧满眼恳求神色，看了桑成鼎一眼，淡淡的吩咐了一声，放炮开中门，摆香案，我这就出营。年羹尧俯首受制听命，由岳钟琪亲自送到潼关急报到京，张廷玉这才松了一口气。他最担心的年部与岳部青海大火并终于没有发生，因带着这份800里加紧奏报赶往养心殿来见雍正。雍正正和方苞下棋呢，听了张廷玉回奏，笑着转脸对旁坐观战的允祥说，他肯听命，朕也不为以身，和方先生这盘棋朕是输了，朕输得起，和年羹尧这盘棋朕赢了，也赢得起。说罢又是松快的一笑。允祥看去精神还好，只是瘦得一发可怜，听了雍正说话，苍白的面孔绽出一丝笑容。横陈做事细，由内廷上书房办理这事儿确实妥当。雍正一笑起身，回暖阁案上取过一叠奏章递给了允祥，这是昨晚的朱批底本，正文已经发下去了，你们几个都看看。允祥细长的手指白的没点血色，接过看时，是一份年羹尧西宁临行前发来的谢恩谢罪折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1-2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 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想唱着一角越过夕阳，浮桥如红莲伸长，停止的花里倒车，西风绕枝堂，坐船帆两江拨开，雾霭迷茫，不觉一日已过半，过眼的葱郁风光，细数泛了黄，百千万度的风无言强硬中，便清晰了再次的眉目，暮色的笑容应验了回说从容，在这垃圾回眸阴影中最错落是谁，只笑暮雨烟里便足以繁殖的是非，带着夜色勇气，谁敢紧扣着门扉，爱里青石半截，斑驳了流水般岁月，笑着送上两杯，理不起唱到的情节，在你淡漠眉间，也见离人的喜悲霜雪。楼阁闲，尘飞舞散，银光偏浅，显露出斑驳世界，路沿是落叶纷扰，翻苍无声怨，凭栏杆小舟上至穷山两丈，合眼听清风树叶，自苍蝶欢声笑颜，萦绕着高悬，云动寂寂鸣蝉，雨坠几帘，存在点亮勾勒这世间，缘起的一面定格了三生千年，在这老街回眸人影中最错落是谁，只笑暮雨人已便足以粉饰这是非，带着夜色勇气，谁敢轻叩着门扉，爱里青石半叠，斑驳了流水般岁月，小酌想斟两杯，理不起缠绕的情节，在你淡漠眉间，也见离人的喜悲霜雪。三月梨花雪，几载开了又败，笔锋走黑白，两情衷肠差无奈，彼时那望月何时出现玉江畔，而我又在大爱豁然，等待归梦千年何以纪念是谁，只杀月色音乐便足以勾勒这是非，带着回忆勇气，恍惚之间一滴笑泪，烽火十里长街，红莲和谁人蹙着眉，遥望桑竹桃源，轮回中曾道别地点，愿今生再相见，笑动你眉间悲情霜雪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-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-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-9，摩尔龙。 爸爸，这花怎么蔫儿啊？ 这地方没有阳光，土壤也受到了污染，所以就枯萎了。 哎呀，叶子上还有好多小虫子呢。 来，咱们把它移到阳光充足的地方，换上新鲜肥沃的土壤，再喷上农药，用清水浇灌，过不了多久